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生活可以 忙碌碌，不能枯燥。如果我们渴望太多，时间太少，证明 活得很好。

什么我看起来没有道理会这么的帅、帅帅烦恼不准进来来来唱歌不怕重来拜拜胆小的你别来没有人能够把我打败、yeah! Super Boy Say Hi 看看什么是天王 Style Super Boy 我期待起梦想奔跑不倒带 Super Boy 我崇拜只为那一句天生才 Super Boy 我的爱想唱就要唱出来停不下来来来耳朵醒来爱爱为什么我看起来没有道理会这么的帅、帅帅烦恼不准进来来来唱歌不怕重来拜拜胆小的你别来没有人能够把我打败、yeah! Super Boy Say Hi 看看什么是天王 Style Super Boy 我期待梦想奔跑不倒带就像泡沫我崇拜只为那一句天籁一句天籁我的爱想唱就要唱出来唱出来唱出来大声唱出来 Hello We are Super Boy 想唱就大声的唱出来 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